七律，调罗荣桓同志。1963年12月，记得当年草上飞，红军队里美相偎，长征不是难堪日，战尽方为大问题。赤焰美闻七大鸟，鲲鸡长啸老鹰飞。君今不幸离人世，国有疑难可问谁？